说对，还是谁说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，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，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，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。 这样了无音讯，曾经为你写满那封相思的信，再也不会变成我写的那把忧伤的爱。 紫闺中谁家小姐，琴弦悠悠拨我心弦，半生间日日在她门前放纸鸢，不过茫茫人海偶然的遇见。擦破所有铁鞋，我只在一瞬间沦陷你眉间。 像天见水，通通闪掉。